打倒港共政权，声音有价，请持续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家姐啊，借张信用卡嚟啊！ 又淘宝唔借？ 嗯。 咦，你做咩啊？ 睇玉文踩场咯。 吓，你俾咗月费啦咩？ 切，你又唔借张卡俾我？不过唔紧要，唔俾月费都有得听，怕咩啊？ 屋企啲自来水啊，都要交水费先至有啦。唔通啊，系落雨嗰阵啊，你自己装翻嚟嘅咩？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已付七月节目月费网友专享毓民新书八折优惠，曾经在六月期间缴付任何 MyRadio 七月节目月费的网友，现在可用八折优惠价购买毓民新书，比橡皮图章更不堪，香港立法机关崩坏实录和历史几近都有，十大权倾天下的女人，优惠价海外本地同样适用，本地网友可以在办公时间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购买，海外网友请上普罗政治学院网页 hkppi.com 的网上商店选购，优惠结束日期另行公布。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早晨，开到成十点先做到第四节，你真系阴功。 你好多嘢讲啊，今日 唔系，因为今朝早要政治超时啊嘛， 系啊， 最衰都系黄仁达啦。喂，今日咧第四节咧有一样嘢好重要先，出咗投票未啊？做咗投票先。這個投票咧，我哋希望我哋就係而家聽緊係啊，全民投票做緊 live 嘅朋友，呢個好重要啊， 關乎到人類嘅未來 嘅存亡， 關乎香港人嘅存亡啊。 同埋我哋會盡量做個聯署嘅。如果個投票結果係我哋滿意嘅話，我哋會做翻個聯署。 由你負責啊 ，Chris。 同美國太空總署反映翻。 美國太空總署你 咁，因為佢哋負責今日而家呢件事。 你係香港國嘅外交專員。 唔系唔理 你姜鱼嗰啲， 可能香港佢直情起喺嗰度，你明唔明啊？都可能得噶嘛。 即系我意思，即系话我哋去咁，但系 OK， 你介绍下我投票先啊。 占领 新地，投票咧就系讲紧乜嘢嘅生物系唔可以喺即系禁止喺新地球上面出现？ 禁止 系禁止啊！ 你最不希望啊，新地球有什么生物？咁啊，第一个选项系左交，第二个选项系道德捻，第三个选项系蝗虫。第四个选项是废青，第五个选项是热狗，咁你最不希望在新地球有咩嘢生物呢？咁究竟新地球，大家听众知唔知系咩？ 留嗰个选项是以上全部同埋以上皆非添， 唔使啦， 好难拣啊， 集中啲票源啊嘛， 我会投热狗。热狗就系搞事，好麻烦我喺个地球里面 明明已经建咗国噶啦，喺地球 系啊。嗱，呢个新地球台咧，寻晚焦点，因为我寻晚我今朝唔系几够瞓，因为我寻晚喺度听太空总署啦 NASA 嗰个。 寻晚佢哋凌晨， 琴晚凌晨十二点， 香港时间十二点， 香港时间十二点。 系啊，就有个网上嘅记者会啊，唔算唔算记者会啊，定发布会啊？ 记者会 啦，就讲佢哋嗰个嘅咩计划啊，嗰、那个就系、是、发现到有一个嘅太阳系外行星咧，有一个嘅系好同地球好似嘅，而家称之为地球 2.0。 系咁，我 呢个 系嗰个地球咧叫做开普勒452b 咁样嘅。咁呢个地球咧，一个地球 2.0 咧，就系、是、位处于距离地球1400光年咁远嘅地方。 即系几远？ 即系就系光行1400年嘅地方咯。 咁就係、 是、光行一年要幾耐？ 光行咩啊？光行一年咪一年咯，光行一年咪一年咯， 係啊，係啊。 唔係我知啊，我 好笑啊， 真係好， 但係我理解唔到。 我哋繼續講翻呢個。 唔係，但係你要，我要認真。1400光年即係幾耐咧？ 光行1400。 是但啦，是但啦，大家明啦，即係好耐啊。 首先你要了解翻光速係乜嘢先啊？簡單啲嚟講，我哋唔好研究呢個問題。 OK， 總之好耐啦，好啦，大家明啦，大家明啦。 係啊， 好遠啊，距離唔係好耐啊，大佬。 行啊， 光年係講緊距離啊。 唔係你要用好係，咁你都要用好遠， 咁你射過去噶嘛？ 咁你就係話好耐好耐咁。 係啦，係繼續啦。咁但有咩咁特別咧？呢嚿嘢 嗱，咁呢、這個呢一、這個嘅開普勒452b 咧，即係地球 2.0 咧，就係、是、第一個咧，就係、是、發現可能可以居住嘅一個嘅行星啦。係啦，咁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呢一個嘅行星佢一個 size 其實同地就係、是、大地球 60% 啦。咁而佢咧就係、是、嗰一個嘅即各樣嘅嘢都係同地球好相似，譬如佢係一年嗰一個週期就係、是、大約385日啦，同地球嘅365日就係相接近啦。咁而且咧嗰一個嘅温度亦都同地球差唔多嘅。咁同埋其實佢嗰一個嘅 咦有相嘅點解？ 呢、這、一個呢張係 呢啲係構想圖嚟嘅， 就預想圖嚟嘅， 預想一下， 哇！即啲我呢啲 J 圖嚟嘅，即係咁講。 嗱，咁其實咧呢一、這個即係各樣嘅都係同地球相似啦。咁甚至乎可能咧呢一、這個地球 2.0 係有生物同埋水喺上面嘅。 咁佢講緊咧就係佢係佢嗰個太陽啦，呢、這個開普勒452b 佢嗰個太陽咧就比地球嗰個太陽咧就大啲嘅。咁佢喺呢個太陽裡面接收到嘅能量咧就比地球嘅多。10%，咁亦都可以推斷到有機會咧，可以同地球一樣咧進行光合作用，咁即係可能可以有植物嘅存在啦。咁所以就推斷到佢有機會咧係適合人類居住嘅。我有人話太薄好柒。 我頭先話一光年行一年就一年啦，係啊係啊係。唔係有人即刻計數出嚟啊？睇唔到啊 ？Thomas Doe 即刻話一光年就即係等於9.460524×101.5米咯。具體係咩意思？具體即係光一秒行地球3.5圈咯。 哦，好， 好咗，你睇下入嗱呢啲咪就係資料咯， 系啦，系啦， 咪算了， 系啦， 我好廢啊，喂，但係唔係佢而家嗰個特別之處嘅就係話，因為佢點解咁焦點？因為我尋日啦，係因為我雖然我唔係觀星友啦，但係我大學嘅時候都係有參加過啲觀星團嘅，我識女仔有， 係因為其實你講點解咁震撼咧？因為其實佢呢、這個 佢最近有太陽啊嘛， 係啦，佢呢個開普勒太空望遠鏡計劃咧，喺2009年3月嘅時候升空咧，咁就係佢嘅目標咧，就係揾一個類似太陽系以外類似地球嘅星體啦。咁喺6年嚟咧，已經發現咗4000多粒可能類似嘅星體嘅，即係其實但係咧最近咧就係發現到呢一粒就係同地球最相似嘅。即經過呢6年嘅時間裏面， 哇！即其實佢本身就已經揾到一紮噶啦，已經 係啦，因為佢個任務噶嘛，佢係 send 咗個太空望遠鏡，嗰個太空望遠鏡咧就叫做 Kepler， 就即係呢個開普勒啦。咁佢就係有個任務，就去發掘一啲類似地球嘅太陽系嘅星體。咁已經又揾到4000多粒。咁而呢一粒咧，啱啱呢個四， 佢之前話好似話有11定12粒都 OK 似太都 OK 似地球。係 啦，而家目前有12粒就。類似是可能可以居住的 咁含糊咧，係啊係，通常都咁含糊。 唔係咁你咁係含糊啊？你而家冇證據顯示。 我意思就係呢一點解尋晚嗰粒咁轟動啊？即係因為佢之前都已經有11、12粒。 呢粒係最似啊，最近地球，比起之前揾到嗰啲係更加接近同地球嗰個狀況係更加相似嘅。 係。 所以如果係更加有機會適合人類居住，或者嗰度已經有生物， 仲有咩咧？其實係你哋，喂，仲有個太陽啊，大佬，太陽先係關鍵我話，個太陽啊，太陽係你整個地球嘅生命嘅能源資源嚟噶嘛？你明唔明咩意思？我哋轉個地球、啊， 即係你意思係你發現到有個行星圍繞住個太陽轉呢樣嘢好珍貴。 其他嗰11粒，喂，其他嗰十一粒嗰個太陽係廢太陽嚟噶嘛？佢哋稱之為嗰叫弱太陽啊嘛。佢我唔知你用嗰個英文啊，那個英文係叫類似係用廢太陽嗰只太陽嗰個講法嘅， 即係嗰個太陽未必能夠給予你個星球生命嘅能源咁嘅意思。 嗰啲廢太陽叫做紅矮星， 紅矮星係叫做係啊，叫紅矮星啊，嗰、那個廢太即係紅色嘅嗰、那個嗰、那個、我哋圍繞住嗰粒嘅行星 恒星係啦。咁而家揾到呢一嚿咧，佢嗰個太陽個恒星咧係比大係比地球更加老嘅。但老意思即係唔係話佢容易死啊？ 15億年啦，老。 而佢釋放出嚟個能量係比地球而家我哋嘅太陽，而家我哋嘅太陽大啊。是咁嘅意思，所以佢嗰个强调嘅就係话我哋揾到嗰粒而家嗰粒嘅即係地球 2.0, 唔單止係佢嗰个嘅，譬如可能係有一个嘅叫做嗰、个叫咩空气层啊。 大 气层。 大气层。唔係抽氧层。 佢有个宜居带系嗰个宜居带，唔係單止有个宜居带嗰个讲法咁简单嘛。而係讲緊嘅就係话即宜居带包括埋大气层啊，里面有冇空气啊，有冇水啊，会唔会里面有一啲嘅即係 rocky 嘅山脉啊，咁 会唔会有地囉， 会唔会有地啊，咁样嘛。更加重要嘅就係话佢有呢一个咁嘅结构嘅时候，佢係围绕住个行星去行，个行星係个太阳能够提供到光㗎嘛。 嗯， 而佢个光係比我哋而家嘅太阳係大 4% 嘛，而係跟光 10% 嘛讲緊。 唔係，所以佢讲緊就係呢一个星体佢吸收到嘅能量係比地球多 10%。就因為佢太陽比較大， 係啊，見喂呢個先最重要喎，係入最緊要有太陽喎，即係呢一個係點解會話尋晚咁轟動，或者大家係即係香港有救嘅感覺嘅，就係你真係有機會係揾到個新地球啊嘛。咁 距離1400光年一個地球，咁你覺得香港有救？咁會有咁樣恐怖嘅思想？ 香港見。 Interstellar 你佔領新地球 是吧？那你好難，喂，你不能夠難到的，即是20-30年之後，即會不會有瞬間移動啊，或者那些的 瞬間移動 不是 正解，對拉住個頭就飛咗過去。 隨意門的發明。 係啦， 我講翻啲現實少少，雖然都好科幻嘅，我覺得成件事。咁咧就其中有個專家科學家啦，就話依個開普勒452b 咧，如果佢係一顆岩石星球，如果就係因為其實唔係好肯定好多嘢，咁就話因為個太陽啊就係一個比我哋嘅銀河係老咁多啦，15億年啦，咁其實咧佢係。一路喺度會繼續散發個能量噶嘛，咁佢咧就好可能咧就會吸收咗嗰啲所謂精令到啲開普勒40452b 叫新地球啦， 係啦，新地球有嘅，如果有嘅海洋或者水分咧，就會蒸發咗佢嘅。 唔 係 你 咁啊，即係咧嗰個新地球咧，有機會其實咧係就會面臨破滅嘅，其實嗰件事係。 咁有好多唔係喎，係咁嘅咩？ 如果假設有生命，唔係因為而家大家交股嘅啫嘛，其中一個科學家，就咁樣講。 佢同你講，你唔好咁興奮，因為呢個地球係老過我哋好多，即係我哋將來可能會變成好似佢咁。係 啦， 如果你按照佢呢個講法，就係你老成十幾億年， 咁 十幾億年之後，地球都唔會再有人類，都會因為太陽嘅關係都會被 蒸發咗啦。咁呢個其實一向都有到咁嘅推斷嘅，咁其中佢就話你咁睇到咧，就好可能咧，地球喺數十億年之後咧，都會出現同樣嘅情況咁樣。即係就算，即係意思係話有呢個新地球，如果以佢嘅講法，就係你都唔好咁開心先，因為佢可能已經廢咗啦。而且你自己本身嘅地球咧，亦都可能咧幾十億年， 即係等唔到咁耐。即係你可能要等或幾上千年先有機會嘅科技發展到係飛到過去。 但係另一點，我自己覺得 咁，你總有希望啊！你明唔明啊？ 我覺得係冇希望嘅，呢件事係假象嚟嘅。 你明明一個美國社會嗰個美國夢係？點嚟？美國夢佢班美國人 跟我啊， 係啊，講你美國人係唔識地球其他部分嘅，美國人咩叫美國人啫？美國人係淨係知道個天係有月亮， 係 即係美國你要明白一樣嘢，美國佢嗰個嘅美國， 咁但係美國本身好大噶嘛，你要明白呢一樣嘢。 美國大啊，係黐線！美國南部北部嗰啲人都唔知道原來美國咁大啊，即係喺我個老婆嗰個經驗嚟講。即係我意思就係話嗰個嘅希望啊，嗰、個人類嘅希望，點解譬如踏足地球，即係唔係踏足月球嗰一下係咁振奮啫？你當佢係真先，我先當佢係真先啦。 即係人類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係、哎、呀，嗰個嘅， 即係美國人係有個嗱，不如我咁樣講啦，你美國人係有個太空夢嘅。佢哋係對呢、這個 美國人有太空，美國人咁毛巾嘅，諗住上去，然後自己起個星球嘅， 即係佢哋係對航天啊，或者對呢一段登陸月球嘅歷史咧係好自豪嘅，即係大部分嘅美國人都係咁樣諗嘅。咁所以，譬如你話你繼續講，你話咩美國人點樣有新希望？ 即係可以搬嚟，可以搬嚟 太空夢啊嘛， 係即係可以搬嚟呢個美國。 唔係因為大家有個心態噶嘛，個心態就係你大家都會知道，你睇人類，你諗下人在座咁多嘅人類都咁撲街，咁香港人係特別撲街噶啦。咁你冇諗過，你一定會諗一樣嘢，地球有朝一日係會喺毀喺我哋嘅手上咯，啱唔啱先？即係我哋都會係諗一樣嘢，譬如好簡單，我咁諗啫，我而家都仲考慮緊生唔生仔㗎，就係因為我好清楚一樣嘢，就係我係會破壞地球㗎嘛，我係會喺屋企係不斷開冷氣㗎嘛，夏天嘅時候，因為 打機啊，飲啤酒啊， 係啊，釋放啲氣體出嚟啊，你個身體釋放啲有毒氣體啊。即係令到有温室效應啊！即係你會我自己呢啲人咧，會有一個嘅諗法就係、是：喂，我有下一代嘅話，我係會害咗佢噶嘛？佢要佢生活喺香港。 咁所以你覺得有一個新地球就可以去將你下一代喺嗰度？ 係啊！你諗下，只要將第三跑道同埋呢一個高鐵同埋嗰個港珠澳大橋 好起 慳埋，而家就有機會我哋搬上月球咯喎！但月球乜都冇嘅， 搬上月球啫，你講係嘛？ 咁都有希望啦、啊，即係逃離咗香港啦、啊，啱唔啱先？ 逃離地球， 我啲黐線。 唔係你諗下，你去到美國又變你去到美國，你唔使面對蝗蟲嘅進擊啊？ 唔關事啊， 係啊，我反講翻呢個新地球先，我覺得我都未講完頭先 嚇。 你講緊就係話嗰個新地球，假設而家啲科學家大家都鳩估啊，其中嘅啲科學家咁估就係話嗰個新地球咧都有機會係好快面臨，或者係即係比地球快，唔係比香港，比我哋而家身處嘅地球咧更加快滅亡。喂，咁如果嗰度嘅文明高我哋15亿年，即係快，即係早我哋15亿年的話，喂，咁可能佢過嚟攻打翻我哋而家身處嘅地球喎。唔係，好似你講嗰種講法。 唔係你個講法 係地球人可以移民過去。 唔係，但其實我想話湯姆，你個講法唔成立，因為如果係就已經發生咗啦嘛。因為你講到如果佢哋已經嗰度係真係有文明嘅話，係已經發生咗你嗰個講法啦。 可能未到啫嘛，你點知啫？ 唔係啊，你咁講，你有冇睇戲㗎，湯姆？ 我有睇戲啊。 你嗰個心態咪就係當時嗰套戲咧叫咩名嗰套戲？佔領嗰期啦、啊，即係然之後後屘啊講蟲洞嗰條啊，嗰套戲啊 ，Interstellar 中文叫咩名啊？ 星際啟示錄。 啊，星際啟示錄，星際啟示錄，唔係就係、是、你嗰個心態咯。嗰陣時有一批人就係話地球都死死地啦， 嗯， 跟住之後後屘就話喂又冇糧食喎，大家食粟米好唔好啊？咁跟住之後咧咁咧放棄自己一個咁嘅心態，就係一班鍥而不捨嘅科學家，成功之前絕對不要放棄夢想，跟住就喺度發現一樣嘢。事票烂弹，无厘啦间个虫洞出现咗，跟住之后你就拯救咗地球，一班人就搬咗上去住，仲要喺嗰个时光上面令到佢不老嘅、追翻佢嗰条女， 咩追翻嗰条女嗰个佢生 系嗰个生出嚟， 你做乜嘢？ 唔系佢老豆揾翻，佢老豆去揾翻嗰个同一时间飞上去嗰个女太空船啦，唔系嗰个女太空人啊，留咗喺第二个星球嗰度啊。是是啊啊啊啊啊啊啊 Harvey 做的那個啊，喂，夢想就是這樣來的嘛，湯姆， 我沒有看過， 你有看過嗎？ 你剛才的複述我不太明白， 你有看過？你有看過？搞錯，你拿回來看 我再看那套戲，但我覺得如果你說喂真的要這些這樣的希望，我覺得真的不能夠太多的宣揚，你說一下笑就算， 不是說一下笑， 所以太多的宣揚，我覺得簡直是你香港建國你唔做，走去諗下個新地球點樣有 第二個星球建國咯？ 嗰個係先係咁一個夢想， 喺第二個星球度建國啊！ 你唔覺得好偉大咩？ 我屌你老母啦！ 我接受你呢個評價，所以我而家都諗緊下一樣嘢，應該 唔係，因為我覺得咧，你又唔好抨擊太薄，我覺得咧好。公平咁講一句，呢啲夢想咧係有人可以有嘅，譬如呢啲科學家 係 可以。 呢位人就係咁，你要站在巨人嘅肩膊上。 就唔係話有呢啲夢想嘅人咧，就必然係要被屌老母嘅，即係我個人嘅睇法就咁。 佢嗰個係佢條女個女，佢個女條女唔知是但啦，類似我唔記得嗰個劇情。喂，但係點講都好啦，我覺得都係現實啲啦。而家應該係咪動漫展啊？ 這個就現實很多啦，你去動漫展看 Star Wars 咪算咯，係咪先？諗點樣移民新地球？ 阿湘姐即刻出相，喂，應該係動漫展啦，係嘛？ 唔係因為動漫展今日開羅嘛， 今日第一日啊嘛， 同埋佢好震撼嘅 Star Wars 嘅展覽啊嘛， 係啊，我覺得 OK 你睇相都癲啦，大佬幾多1:1嘢喺度啊？ 喂，依家係動漫節有得睇， 動漫節有得睇。我今 我想見你係咪肯定啲相係動漫節啊？ 係啊，拖妹冷靜。 唔係我驚咗一影咗出嚟咁 Q 正，一去到唔撚起， 大家係片場， 大家火都嚟埋。 你對雙有啲信心 ？N 一個投票先啦 ，N 個投票先，唔好阻住啊！而家10:03啦，我諗住去動漫節啦，10:00開嘛嘛。 十點鐘開咩？我唔係嘛？ 十點鐘開，開到九點。 我要去買，我要買去 join， 我要去買 join stick。 唔係講緊嗰個 Star Wars 係喺呢個 Hall 125，咁你就會 睇喎。有人提一提我喎。喂，我哋咧喺呢一個嘅禮拜日咧，咁就係我哋今個月啦，七月嗰個嘅熱血時報嘅派報啦。咁都照翻喺咁各大嘅一個地鐵站啊，同埋一啲嘅即係固定位置啦，大概係14個站點，冇記錯，14、16個站點。咁咧，但係除此之外咧，咁過往咧，我哋喺呢一個嘅即係派報日咧，晏晝咧，喺啲近幾個月都係開始咗呢個菜街街站。但係今個月有少少特別，咁我哋今個月咧就係、是、我哋係有個街站嘅行動啦，都係。咁我哋就係會去咗呢個銅鑼灣 SOGO 咧，就晏晝12:30至到晏晝嘅中午嘅12:30至晏晝嘅2:30咧，就係、是、會係聲援光復元朗四位被捕疑士嘅一個街站嚟嘅。咁喺嗰個街站，我哋除咗係背派今期嘅報紙啦，嗱，雖然今期報紙個主稿咧係做鉛水 ，OK 係做鉛水，但係裡面咧其中有兩篇即係叫做副稿咧，都係關於嗰個嘅濫捕同埋光復元朗呢啲事態嘅。咁希望嘅就係大家可以嘅就係話係聲援啦，出嚟支持啦，同埋更加實際嘅就係我哋都要會有，我哋都會派啲傳單嘅。個傳單咧就係話係呼籲啦，再次提翻啦，就係、是、當刻咧，如果你係目擊，又或者你拍攝得到當時喺呢一個差佬咧，佢哋係噴發胡椒噴霧之前最關鍵嗰一分鐘，又或者咧，其實咧後來咧有啲嘅朋友 send 翻俾我咧，之前星期三做節目嘅時候，大家揾唔到呢一個張相，就係、是、咧。里面有兩個大台的攝影師呢，原來全程影住曬嗰個嘅情況嘅。有啲嘅朋友話係 TVB 同埋有線嘅，有個咁嘅講法嘅。OK， 咁尋日都有個例子啦，都係因為有線嘅董事上咗去做呢一個嘅，即係嗰個嘅證人，於是就幫咗個有位後生仔脫罪啦。OK， 咁而呢一單案件都係好需要大家提供資訊嘅。最簡單嘅原則嘅就係、是、資訊越多越好 ，OK？ 資訊越多越好，幫助嘅唔係話上訴階段，而係如果之後能夠發還重審嘅話，就係、是、新嘅證供、新嘅證據。咁希望大家能夠繼續幫手啦，幫翻呢幾位義士啦。咁投票 end 咗㗎啦 ，OK？ 係啦，係咁投票結果咧，就係、是、有咩新物係我哋唔希望佢出現嘅咧？第一位當然嘅就係黃蟲啦， 新地球出現， 係 新地 喺呢個地球都唔應該出現啦，係新地。应该出现的就是第一位的是黄虫有67票 69.79%， 第二位是左交14票 14.58%， 第三位是杜德林有10票 10.42%， 第四位的呢热狗 他有 4票 check 返 account， check 返 account 病鬼了， 咁有啲熱狗都很人憎嘅， 咁就係有4% 嘅，咁而費星咧得一票， 費星肯定倒得撚頭啦， 係 喎， 但係我頭先又話加曱甴落去㗎。 系咯，我唔记得冇曱甴嘅， 已经有蝗虫。 通常曱甴你唔使啦，我觉得其实你呢个咧真系，其实新所谓新地球都系大家一个幻想设想嘅啫。你而家你见到呢个最唔想出现嘅生物，其实都系讲紧我哋个地球嘛。最捻唔蠢嘅嘢就系蝗虫， 咁啊系 六成几喎，真系。 咁不如调翻转啦，调翻转啦， 掟晒啲蝗虫， 系啦，掟晒啲蝗虫上去，1400光年喎， 系 咁好啲喎， 即系你俾个太空船佢哋。都系俾足140日糧差唔多噶啦，跟住其他我自己喺太空嗰度揾食。 百四日咁差啲，俾1400日啦， 千四日 咁多。咁佢哋有能力噶嘛，咪先？喂，唔系调翻转可行喎、啊。O、okay, K， 即系我哋唔使冒险啊，因为我哋始终 travel 都要冒个险。咁 sense 我哋上去地球咪一干二净。 研究下，研究下。O K， 咁今日时间差唔多，我哋今晚熱血政治再见，拜拜。 拜拜。